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54回，谢之真坐在床边的凳子上，嫩白的手隔着瓷碗试了试汤药的温度，柔声道： 表弟，你先把这药喝了，咱们再慢慢说话，成吗？ 宋永泽痴痴望着魂牵梦萦的人，他说出来的话哪有无应的，连忙道： 我喝，我喝。 说着他将药碗接过，近乎狼吞虎咽地把乌黑的药汁灌进喉咙，就算苦得面目扭曲，眉头紧皱，依然喝了个干净。谢之真从旁边的木盒里捡了块糖，用帕子拖着递给他，微笑道： 表弟也喜欢吃糖吗？ 喜欢，喜欢吧。 宋永泽欢喜的傻了，忙不迭将糖块送入口中，只觉甜意缭绕，缠绵不绝，将口中的苦味冲散淹没，好半天才想起来问他： 真姐姐说也？ 谢之真点点头，似乎陷入什么美好的回忆中，脸上浮现出暖色。 阿唐小时候身子不大好，几乎把药当成了饭吃，他的性子又淘气，总是撒娇耍赖，不肯乖乖吃药，吵着闹着嫌苦，我便跟厨娘学着熬糖块，做好了哄他吃药。他喝之前要一颗，喝两口再要一颗，好不容易喝完了，又缠着我多要几颗。后来生了蛀齿，疼得夜里睡不着，又拖着鼻涕来闹我。 宋永泽面露羡慕之色，道： 明堂哥哥真是好福气，能有你这么个好姐姐。 我也是你的姐姐啊。 宋永泽的脸色刷的一下白了，他很清楚，若论做弟弟，在谢之真眼里，任谁也越不过谢之方去。这样动听而又温柔的话，究其根本不过是在含蓄地跟他划清界限，叫他死心罢了。 真姐姐，我…… 宋永泽又气又急，一时间反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得重了怕他翻脸，说得轻了他一进装糊涂，坐实了姐弟名分可怎么好。不过很显然，谢之真并没有装糊涂的意思，他正色道： 舅母说你对我相思成疾，这才卧床不起。可我不明白，我们不过与长辈和哥哥们都在的场合里见过几次面，说过的话更是十根手指便查得清楚，表弟究竟喜欢我什么？是喜欢我这张脸吗？还是受了家中长辈影响，觉得我们姐弟亲近？亦或是少年情窦初开，将朦朦胧胧的好感当成了男女之情？ 宋永泽听得愣愣的，好半天才用力摇了摇头，道： 我说不清楚，但我很确定，对真姐姐的感情并不是姐弟之情，也和你的相貌出身无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有些感觉或许就是这样毫无道理。真姐姐，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不可以在此立誓，今生今世非亲不娶。 谢之真并无责难之色，也没有女儿家听到示爱之后的娇羞，有的只是看见孩子胡闹时的无奈。目光在他俊俏清秀的脸上停留片刻，忽然伸出一只手隔着帕子抚了抚他的面颊。密切观察二人动向的谢之方噌的一下跳了起来，连带着把椅子都掀翻在地，发出咣当一声巨响。 姐姐竟然摸宋永泽的脸，凭什么？ 犹如捉奸在床的绿毛龟，谢之方气得一口气险些没上来，脸色又青又白，拔腿就要往里冲。谢之真收回手，低头细观帕子，并没有错过宋永泽从热切到惊慌的表情转变。他听到动静，转过头柔柔看了弟弟一眼，出言阻止他： 阿唐，你先别进来， 谢之芳既不解又恼怒又是委屈，狠狠地瞪着他。 他这是对宋永泽动心了吗？不然为什么要纵容三夫人的无理取闹，又不顾男女大房的和宋永泽共处一室，居之亲昵？一个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有什么好？姐姐图什么？图他年纪小，图他会撒娇。可是论撒娇的话我也可以啊，抛开脸皮不要的话。 浑然不觉自己的思绪已经跑偏，谢之芳越想越气，双拳紧攥，脊背僵硬的绷直，采取不合作态度。 听话阿唐， 刚刚还在比较撒娇功力，这会听到他哄孩子一样的话，谢之芳又没来由的一阵气苦。真是个难伺候的祖宗啊。他撇了撇嘴，咬着后槽牙道， 我可以出去，但你不能再碰他。 顿了顿，他又恶狠狠地盯着宋永泽，补充了一句， 还有你也不许动我姐姐。 宋永泽神情恍惚，根本没有听进去。好不容易将弟弟打发出去，谢之真用食指沾了一点帕子上的白色粉末，在指腹间捻了捻，又嗅了嗅，声音压得很轻，像是在说悄悄话。 这是香粉吗？ 眼见东窗事发，宋永泽面无人色，顿顿地点了点头。 所以什么相思病都是你变出来吓唬人的？ 谢之真却并未动怒，神色一如既往的温和从容。 舅母知不知道这件事？ 宋永泽满面羞惭，说话也磕磕巴巴。 不，也不全是编的，我确实思慕真姐姐，听说几个哥哥都要跟我抢，心里发了急，这才走了旁门左道。后来知道明堂表哥并不肯与我们家结亲的时候，戏台子已经搭了一半，我想了想，干脆一条黑走到底，赌一赌姐姐会不会因为我生病而心软。姐姐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想打想骂都随你，你别生气。 他耳根子红起来，因为香粉脱落而显得肤色正常许多的脸也涨得通红。 母亲并不知道我在装病，你不要因此而责怪她。 你知不知道方才舅母是怎么来求我们姐弟的？ 谢之真叹了口气，出言打断他。宋永泽愣了愣，隐约猜到点什么，嘴唇嗫嚅了两下，却说不出话来。 舅母她即将临盆，身子那样笨重，却跪在青石砖地上又哭又求，任我怎么拉都不肯起来。 谢之真近乎残忍地将一个母亲为了孩子而颜面尽失的场景用语言还原出来。 为了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毫无缘由的爱慕，出于一时的任性和自作聪明，让自己的母亲这样担惊受怕，怀着你未出世的弟弟妹妹低声下气地去求两个晚辈，把脸面支在脚底下踩。阿泽弟弟，你真正应该道歉的人是舅母才对啊。 犹如当头棒喝，宋永泽打了个哆嗦，整个人都清醒过来。他又羞又愧，对谢之真深深做了一揖，道， 多谢真姐姐提点，此事是我不对，我这就对母亲和盘托出，请她重重责罚于我。 谢之真见他已经想透彻，便不再多留，隐隐起身道， 表弟你年纪尚幼，是不该止步于此，不如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认真攻读，潜心进学，往后自有似锦的前程与如花美眷。你是冰雪聪明之人，别的话不用我多说，你自会想明白吧。 谢之芳急忙迎上来，伸手护着姐姐，犹如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追赶一般，急匆匆地往外去了。 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